据南朝鲜的韩国广播电台14号报道，日本明治大学最近在校区的前陆军技术研究所建筑开设历史资料馆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细菌战行为。据悉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按照旧日军上层的指示，在这座陆军技术研究所建筑大量研制了细菌武器、毒气和毒剂，甚至制作了假币。此外，他们还推进了秘密作战，即在数千个大型气球上装上细菌武器来攻击对方。日本帝国主义者于1944年5月在釜山的朝鲜总督府家畜卫生研究所周边进行了野外感染实验。